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北京时间的8:02，欢迎各位在这个星期日的早上准时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然后音频同步播出的青年说节目。 不应该只是收听还有收看。 对对对，收听和收看啊。今天呢是这个星期日，然后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发现今天好像比昨天更冷一些。 天气上来说是的。 然后呢今天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说这个周末不限号啊，但是也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行车安全，同时呢也要注意一下防寒保暖。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跟这两天在东城区举办的一个话剧展有关的。那这两天呢是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呢中国话剧协会、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中共东城区委和东城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共东城区委宣传部、东城区文化委员会、天阶集团承办的戏剧东城第二届全国话剧展演季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这个隆重开演了。 对，没错，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也就是来自于这个话剧展里面，他们也是一个 其中的一部话剧。 对，没错，其中的一部话剧。他们两位呢是话剧演员，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啊。 本期嘉宾呢是将军里的导演青年演员孙越以及将军里的主演青年演员泰然，两位请两位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 欢迎两位。 各位青年大家好，我是这部戏的导演和演员孙越。 各位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话剧演员泰然。 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的到来。是的， 我们今天是跟二位来聊一聊话剧啊。然后首先我想请二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话剧展，就是首先是这个话剧展，我们看过很多画展啊，这个 艺术展啊 对，但是这个话剧展，因为话剧它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的。 对对对， 然后每一个话剧都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那 不能像这个看画一样，进了门以后我先看看这幅，再看看这幅，再看看那幅。那话剧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呈现的呢？ 它就是把这一个系列的话剧安排在每一天的演出里， 就是每天都在演。 对，大概会有一个月到两个月的一个周期，然后每天晚上都有一些戏。对于话剧迷来说或者观众来说就是一个盛宴了，啊，每天都有不同的戏来看啊，非常过瘾。 就是说每天会有不同的戏在同一个时间段演出，还是说一天有好几个戏？ 基本上会排开看剧场多少了，啊，如果剧场少的话，那可能就是大家轮着来，然后这个戏演完在那个戏装台，这样， 就是东城区的整个好几个话剧以这个厅里面全部都是在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您，就是这个话剧它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这个艺术形式吧，但是我们不像看画一样，我今天看了这个画以后我觉得好，我可以再来欣赏，但是如果是这样集中排期的话，那会不会我今天看了这个话剧我觉得好，我还想再看这个话剧？因为一般话剧在开演的时候都是连演几天嘛。 对， 那我们这种也是吗？还是就只演一次？ 也是连演几场，演几场来着？ 但是可能会少一点吧，有的可能两三场，但是一场的可能性倒不大， 一场可能性。 对，我刚才看了看他这个宣传的这个，大概好像是有20多部戏，就从现在要一直演到1月份， 火！ 因为我们这个好像我记得应该算是最后一个，就这次展演里 面 最后一个演的 压轴项目了， 对对， 大轴了啊！ 嗨， 因为我昨天在跟那个话剧展那边的负责人聊的时候，他说是目前最终确定有15个省市直辖市的话剧团队来演出。那您二位的这个将军里的团队是来自哪里呢？ 哎呦，将军里这个可就太近了。首先就说说这个事儿吧。将军里这个地儿就挨着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广播大楼，就在咱们楼后头那个通惠河北路南面那一片。那一片叫中十里。 中十里啊。 那一片呢，为什么叫中十里呢？说是以前北京保卫战就在那儿打的，死了好些人都埋在那儿了。后来就叫 明朝末年的事。 明朝末年的事。 袁崇焕那个北京保卫战，就在广渠门外，就差不多这么个地方。 所以我们的将军里其实是以中十里为改编的。 中十里以前有个名叫将军坟。后来我们说这个将军俩字好啊，咱们给他跟中十里结合一下， 叫将 军里。 那将军里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您可以给大家说。 太原老师说吧，他更熟悉。 没有，这个因为最早的采访剧作剧本方面主要是他们，因为我是后来才这个加盟进来的。 那你就讲后来的事儿。 不是，他聊时间长了， 前的再讲。 我聊前的。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中十里这个地方吧，交通不便，它被那个通惠河绕着，然后就一座小桥能过去。水啊电呀、有线电视都不方便，但是住了好些人。一直说那儿就要拆迁，但是一直也没拆动。为什么呢？地产商啊都看不上那儿也没法盖大楼。你看 CBD 这边特别火， 对， 然后挨着长安街这边特别的高楼林立，但那边就是一片， 就是现在情况也是这样， 就是一片小平房，没有什么商业价值，所以呢很多年都没有变化啊，那儿的居民也很着急。比如说咱租这儿的房多少钱，多少钱一个月，在那儿200块钱一个月，一间房子就下来了。 是现在的价钱还是以前的？ 就是当时，就是去年啊，前年还在那儿。 前年还是200。 前年还在那儿。我们这个戏就是前年的时候开始办拆迁，然后居民都很高兴，然后那个我们这个事儿，政府办的也漂亮，所以就以这个事儿为典型做了这么一个戏，以这儿为背景。拆迁完了之后，太原老师还专门去看过那个地儿现在的变化，也就是这十来个月的事儿。你给我们讲一讲。 他 还不是说拆迁以后，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因为什么东西它都有这个缘分哈。 是的， 就是他们一说要做这个戏的时候，哎，我觉得我这挺有意思。为什么呢？我说在若干年前啊，可能7、8年前，我有一次开车呀迷路了。 啊，迷路绕进去了， 就绕到这地方去了。他刚才说200块钱一个月啊，这我不知道，就说是不是这么便宜，但起码一点是你要豁得出去在这儿租房，那就前提是你得豁得出去，就是进不去出不来。就是我那次就是误打误撞的到那儿以后，我就感觉就是穿越了，就在北京啊，二环路边上没出三环的能有这么一片地儿，满眼都是房。 房落房，然后这个找不着路，完了满眼都是人，就是这么一种，就是在近几年其实是很难想象的这生活环境。然后后来他们说做这个戏，而且这个戏是绝对的现实主义题材，他写的都是有一些当事人的一些个采访改编，完了等于有的时候一个角色身上可能融入了好几家的事儿， 典型， 哎，把它结合起来，这种典型的案例。那么所以说呢，反映的是这么一个从政府要改造这儿，老百姓的一种排斥到后来接受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就说到我去考察，这才逗呢，就是因为这个戏的首演呢是在2016年的8月份，是吧？那个时候呢，我还没参加这个戏，还是观众。那么到2017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我是第一次就是等于正式参加这个戏哈。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有一个创作习惯，我是觉得，比如说我对这个地方或者对这角色不是特别有把握的时候，尤其是离我们很近能见到这些，我就喜欢去看一看，找找感觉，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到那儿一看的时候呢，已经那个房子已经拆得差不多了，但是还有一些个碎砖烂瓦的，然后一面是通惠河，一面是铁路， 北京站出来了， 对对，北京站出来的铁路，就是那个 还有， 对，那个环境依然是一个其实可以说是有点这个，就看着不是特别舒服，但是基本上已经拆了，那么在那儿我去了两次，在那儿找了找感觉，我想可能这可能就是这戏里边可能就是我们家这个院子现在拆了，怎么怎么着啊。那么到演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到去年的年底，然后我又有一个角色换了一个新的演员，然后我带着他又去了一次，去了一次 演了一遍，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拆的就基本上没有房了，就全给围挡起来了，就开始清理路面了已经。到今年的2月4号，就是来咱们这个青年说这个节目，做完节目呢，那天还挺早，我说我再过去看看，结果这一去了以后不认识了，现在是他等于变成了一个叫大通运河公园，就这沿着通惠河呀，然后呢等于全是这个绿地，还有什么篮球场啊什么的，就是弄得非常的干净整洁，哎呦，然后就那天我突然就激动了，后来我给他那个发了个微信，我说我突然感觉就是这个戏里头我们说的说这儿拆迁以后怎么美怎么美，原来是在演这个情绪，就是突然站在这儿看见真的了，然后正好那次做节目也是因为马上我们要演出，然后等再演的那几场的时候就感觉那个感触就是既视感了，就是大概 说的话都在眼前浮现， 对，而且发现我们那个戏里头提到的就是说将来这儿要盖成一大公园，然后进出北京的人们坐在火车上就能看见，原来这只是一个编的一句台词，后来发现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 就觉得这个北京啊，这个真的是我们在这儿生活几十年了，也是感觉确实越来越漂亮了， 对，没错， 就特感动。 您二位都是北京人是吗？ 是。 对， 那像这种就像刚才太阳老师说了三次去到这个地方，然后会发现它从一个破破烂烂的小村子，然后一个聚居地吧算是，然后现在变成现在的一个公园这样的样子，您应该心里有除了觉得哎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美好了，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感触？ 你先说，我先说。 你先说吧，因为这个采访的东西还是你多一些。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原来吧，这个地儿叫中十里，将军坟，后来去了那儿，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儿叫这个名字，后来我查了很多资料，说原来这儿有一个三中祠，就是 三中祠， 对，有一个大户人家在这儿修了一个祠堂，那个三位忠烈，袁崇，什么来着？ 诸葛亮、岳飞、 文天祥啊，后来这个祠呢也就破败了，现在也找不着了，可能有那么一个基石啊，有那么一个建筑是找不着了，就是这种文化的遗失感就特别强，你像现在拆完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再说这儿叫中十里，这儿叫将军坟，那新来的人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 我就是看见一公园， 对， 这是 怎么 是 将军坟， 对，怎么就将军坟了啊，咱这永安里怎么就永安里了， 很多北京的地名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只能看到这个现在 的建筑， 对， 为什么原来叫什么菜市口？ 对对对对 对，其实我是不太懂的 啊。以前的朋友来了说，哎，朝阳门门呢？门怎么没有啊？ 对， 德胜门我知道那是一门楼子，那安定门门呢？他们家更有意思，他们家住西直门，他是那个泰山老师给我们讲这个拆迁的故事，他们家拆哇、哦，拆了好几十栋房子。 哇，那泰山老师呢？ 老师这个表情， 我们家又没矿， 知道？ 你说的 也不是，就是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哎呀，你看这个文化的遗失啊什么的。你说当地居民会不会有这种哎呀不舍的呀什么的？泰山老师亲身经历过拆迁，他们家没有， 没有， 双手欢迎，一说拆迁赶紧拆，这房子赶紧扒了。那他亲身经历过，泰山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泰山老师的表情、就是， 说是因为我跟他曾经开玩笑啊，感慨过，因为我小时候是住四合院，住在这个西直门内大街呢，就是现在叫北京青年宫。那个地方现在是他马路对面是一片小区啊，那时候都是平房，然后我们家那院子吧就等于住几十户的那种大杂院，但是院子很大，很大，它那个门啊实际上来讲按现在的这个学术名词啊，它属于那种圆明园式的门，就是那种以砖雕为主、就是 啊、 然后还不是完全 的 拱式的 那种， 对，带拱的、那么一种拱门，然后呢上面这个砖雕啊还有那个影呗，我就记得是特别漂亮，包括那垂花门它后来都改成房了，住人，但是它那个垂花啊什么都能看的都特别漂亮，然后到九几年的时候，九三年九四年、就是那会儿不就流行这个拆迁改造嘛，危房改造哈、但是那时候就觉得住平房吧，你比如上个厕所呀，早上起来 特别不 洗个脸呐、啊，特别冬天哈、啊，这很痛苦。晚上还得去关那水闸什么的，都经历过。那么，就做梦都想住楼房，住楼房这最可笑的是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在我们就认为就是能在屋里上厕所。 对， 就这就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重要 的问题， 很重要。所以呢，就是盼着搬迁，这一说这儿贴通知要搬迁了，就是我们戏里那词儿就是恨不得自个儿就把这院砸了。后来我前两年排这戏的时候跟他说，我说你说那时候要留两块砖丢， 那值了钱了， 那玩意儿搁现在是吧？ 对， 也能什么，就哪怕留个念想呢。 对， 但那时候不会考虑这些，就真的就赶紧砸了它。就这么一种 人有三级的问题， 真的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也是住那种平房，也是住那种就是可能一个大院里好多人，然后要上卫生间的时候要到外面去，然后这种情况，然后当时刚刚搬到楼房的时候，是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哇，楼房好好啊，还有暖气，就不用烧炭了， 对对对， 这样的感觉， 不用烧炉子了。 对， 冬天平房太受罪了。 对。 早上起来尤其是洗脸的时候特别受罪， 哎呀，你想上厕所又不想出被窝， 出被窝真的是这样， 对，还得穿全乎了再出去上个厕所，哎呀， 对，我 其实很多东西就是当时都觉得想更快的去改变这种生活，但时间长了会觉得这种比如文化的一些个东西啊，或者是文物的一些东西在逐渐的这种散失掉，其实是挺遗憾。包括我又接着刚才说的，就说这个三中祠，三中祠呢，我就到这个它还其实严格上说那片还不光叫中十里，叫西中十里，它可能有东中十里，对，然后呢我就到那儿去走访嘛，就我去的时候他们那些采访对象那些住户早已经没有了。那么走访什么呢？就是他过了铁道以后，有一片这个楼房的小区，完了有那大爷什么的，我就去问他，我说大爷，我说咱们原来这儿说有一三中祠有吗？有。我说在什么地儿？就给我指，指来指去，后来就在现在的这个等于北京机务段的这个铁轨上。那就肯定是在很早以前， 很早了， 可能50年代或者什么就修这个铁路的时候就已经拆了。但是呢，老人呢，还记得， 还有印象。 我就问他，我说您见过吗？说见过，原来有那么半间房，可能后来也没了啊，是在这住了一辈子的，还是见过？那现在我们只能是就是在那儿畅想一下， 对， 就是 想象一下， 我站在这儿，比如说看北京城墙。有的时候到这个东便门那边那个崇文门那边的城墙哈、我就站在那儿就只能想象一下，哦， 当年发生过 这个这儿原来有城门的时候是什么样，就是满眼都是3D 的，然后就是 好像戴笠 VR、 对对对，就 VR， 然后在那儿感觉一下，但确实见不到真的了。 有没有会想把就是当时小的时候自己家的院的那个样子然后带入到那里面？ 想，确实还是想，甚至又都想什么时候能找点老照片，能把那院子 再还原， 这个再还原起来。但确实咱没矿，这事儿干不动。 就一开始看到这个《将军礼》这个名字的时候，一直以为是一个古代剧， 对 对 对， 因为这个名字很古代嘛， 啊、 然后觉得应该是这个英雄忠烈呀、啊，这种战争故事、嗯，然后跟这个名字更符合一些，好像乍一看是这么回事儿、 嗯。 那我想知道，就是在这个就刚才你们说啊，这个拆迁的时候恨不得自己帮着就拆了， 嗯、 那在这个整个故事当中，那大家也是这样的想法吗？也都是一听说要拆迁了，我们就自个儿赶紧自个儿就去拆了，赶紧走了。 哎呀，胡同里头只要是贴了这个告示了，我跟你说。 嗯嗯， 每个人想法就五行八作什么都有啊，比如说有那种想马上改善生活的，哎呦特高兴， 嗯， 恨不得那个你什么时候给我钥匙我马上就搬走。还有那种 打好了包袱了， 对，还有那种呢，就是咱可不着急，咱这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翻身的机会，咱得跟一定要耗到最后，耗到最后怎么着呢，咱当这钉子户， 对， 然后能够多捞几套房。你看他们家两套房走了、 嗯、 咱们家至少五套房，他说五套房咱们再走， 嗯， 五套房再给个一千万、 嗯、也是有这么个桥段的、 哦哦、 哎呀，就我演那角色就是这么个想法。 对对对，都是老钉子户。 是本色出演是吧？ 哎哎，这事不能深说。嗯，还有那种就是家里头有不同想法，比如那个新一代人、 嗯 啊，那个小孩们就觉得咱这儿住的有什么意思，咱赶紧走、 嗯、 同学都住楼房了， 对、 嗯、 啊，那咱们家 对 对，然后那个可能那个父亲啊什么的妈妈就有不同的想法，一个是念想，一个比如这孩子到了十七八岁了， 嗯， 马上该考大学了， 嗯 啊，那一个是学区，一个就是今年要拆迁办这些事儿，可能影响这孩子读书，今年乱乱汪登的、 嗯、 啊、 嗯、 有那种事儿，就是比如说上来发文了，今年说拆迁， 嗯， 好，一调查一半人说都不走， 嗯， 都没有签这个的意向，那可能这事儿就黄了， 嗯， 对， 而且经常有，我们家以前住那个朝内北小街， 嗯， 就贴那告示贴了好几年，每年都说拆， 嗯， 后来都习惯了， 嗯， 就贴贴完了，哦行，今年说拆迁了啊，咱们看着看着他拆了，老拆不了， 嗯 啊，要能拆咱们再说， 嗯， 要说今这事儿又有可能黄了呢，啊， 嗯， 所以各种想法都有。 对，因为这个左邻右舍嘛，大家每个家庭的想法肯定不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政府这个现在叫一把尺子量到底、 嗯、 啊，也挺好。这个政策一旦统一了，大家也就没那么多想法了。 对，没错 啊，现在就是改善生活的环境嘛。然后现在这些居民啊，被拆迁到东坝去了， 嗯 啊，都住上楼房，然后南北通透，啊，房子也都非常好。 嗯、 他们对现在住的好了，再回来看这个戏。啊，他们那个感触更深，说：“哎呦，你看看当时，对对对，当年我们就住这儿哈，当年说那厕所，那就是我上过那个。现在想起来都是甜，就是哎呦，你看看当年那个生活也挺有意思的啊。现在住楼里看不见你了，那街坊都坐一块看这个戏。 对， 拆迁的时候他们可不这么想啊。 对对对，其实从平房就是这种大家都是平时邻里街坊，然后没事都能聊两句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一下搬到了楼房里面，觉得好像我自己有自己的独门独栋了，什么上厕所也碰不到了、 嗯、对对对对， 倒垃圾也碰不到了，就会有一种心里的会有落差感， 对，会有变化。 对对对，那您是觉得现在有没有想说更加怀念小的时候的那种的日子生活？ 这得泰然老师说了， 不就是除了这个生活环境的这个不大值得怀念以外、啊、就是那种邻里关系啊，人情味儿啊、 嗯、 那种生活状态其实确实挺怀念。我们排这戏过程中老一块聊这些事儿， 嗯， 我说你像我小的时候，因为比他就是虚长几岁啊，就是说是这个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比如上小学的时候，什么你放学回来真的是这一个院子几十户， 嗯， 就是恨不得你走到哪家，如果你们家比如大人没在家或者什么、 嗯、 到哪家都能吃饭、 嗯、 甚至于我们家比如说做了什么，比如包了饺子了，弄了什么，也得各户的都送、 嗯、 然后你谁的，比如说像现在那时候没有快递啊、 嗯、 你要像现在那就这快递你只要进了这院就算收着了、 嗯、 就不会像现在你还得找一超市还得给人一块钱， 对 对 对， 代收、 嗯、 那时候都就这那个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交往的感觉，可能是跟现在来比的话还是值得怀念的。 嗯，就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对， 哎，说我那天看个报道说上海石库门那儿、 嗯、 就是摄影家去拍照片，说这可能快没了、 嗯、 赶紧拍点照片，发现特别一个奇怪的现象、 嗯、 大家站那聊天，但是聊天的时候手里都拿了一家伙， 他说这是什么呀，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后来发现，你猜是什么？ 嗯， 是尿壶。为什么聊天要拿一尿壶？ 是原来这个四合院的习惯了是吗？早上起来出来倒的时候是吗？ 对，就是一般都在家里上，上完了之后去倒去， 去倒去。 所以倒着你就遇着人了，就聊会天呗。 那你观察的也真细。 那摄影家发现的，他拍照片发现，他拍那个人们在聊天，发现所有人手里都提了尿壶。 早上起来刚起来，大家一起。 啊，对， 对，倒尿壶这个事儿，确实是在住平房的时候会经常出现的问题，而且还有很多家庭会因为倒尿壶出现矛盾。我觉得这是在就是我们以前的生活当中会很常见的话题。那我们先进一段歌曲和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接着聊，一会儿见。 个人的梦，这也许只是首情歌，有人会跟着和。每个节拍都在流露，舍不得这感情没改变，变得只是时间。你曾说过会等着我，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8:3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你看我是不是抢词了？ 是我刚想说话，你就把我的话抢了，我好憋死了。 看你想说，然后赶紧抢一下。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青年说节目啊，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收听的方式呢，就是用 FM98.2 AM927调频哈，可以搜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您要是收看的话呢，可以就微信搜索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同时您还可以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跟我们同步的实时互动啦。 哎，没错，刚才在这个前半个小时里面，我们请这个孙悦老师和泰然老师讲得很开心的是，他们在小时候北京的故事啊，以这个 小时候的生活 话剧为原型来讲了讲自己小时候的生活啊。在这半点呢，我想跟大家多聊聊这个话剧，我相信大家也很期待这个话剧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能不能请我们的导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整个话剧里面的亮点还有这个故事的脉络大概是什么呢？ 脉络很简单，就是拆迁的消息来了，然后大家为了这个走还是不走，什么时候走，然后那个发生的家里头的一些想法呀、争执啊，最后发现哎，政府的这个政策是不会变的，然后那我们就得赶紧去，为什么呢？这一栋房子里头，阳面的房子是少数，谁先迁、谁就先 到阳面去了， 对，要不然你就剩下不好的房了啊。这个事儿发生在2015年11月，哎，差不多就是现在这日期。 3年前 ，就是那一天。你看现在今天还挺冷的，那一天更冷。那一天从凌晨3点2点就开始下雪了。就没想到那么早会下雪。结果那一天白天签约，就没想到下着雪，老百姓就排上队了。哎呦，这队排的早长，就看谁先签。然后政府赶紧搭棚子呀什么的啊，然后以这个事儿作为结束。然后整个脉络是这样。亮点呢，也是这个戏好玩，也是观众反响最强烈的，就是这些人物特别真实。就比如我演的这个呢，就是一个胡同里的特别葛的一个老太太。 您是反串。 对， 我反串 性角色。 哎呀，找了好几个女演员，人都不爱演。人说这角色可太毁我们形象了。我说 但是这是我得插一句啊，然后你再接着说。这是这个戏演这么多年以来，就是唯一每一场都被观众喜欢的，一个非常就是 很鲜明的一个人物。 你说招人讨厌吧，又招人喜欢的这么一个老太太，但是这老太太我们觉得挖掘出了这个孙悦导演身上的很多潜质。 就是说到这儿就行。 他是 很期待这个，所以 对对对， 又既是导演，然后又去客串了这个主演，还是个反串角色。 哎呀，这种老太太呀，你只要在胡同里头溜达溜达， 就 总能碰见，总能碰见。跟你说，就坐在门口或者是哪儿，我那天走胡同，我还看见一个类似的，没有那么老太太，但是一大妈，也挺有意思。怎么着呢？她就是那个推着自行车回家，然后看见那儿一堆人在那围着，啊，他也不过去，他就在那看。我说这老太太有意思啊，围着就过去呗。 主要是你也在那看， 我也在那看。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对对对对， 我主要看那一堆人啊，那堆人在干嘛呢？哎，旁边有一人远处在那哨着。我说这什么意思？这个，我好奇，我就先过去看见了。干嘛呢？卖大葱呢。 哦，就这么个事儿。 对，五块钱一捆儿，五块钱一捆儿，哎，卖的挺热闹。 哪有那么便宜的？ 有有有，没几根儿啊，也就是五六根儿，一小捆儿就拿走了。然后我看那个阿姨，我说她要干什么？阿姨一会儿张口了，说：“哎，大葱多少钱啊？” 站老远， 站老远，大葱多少钱啊？然后里头也不知道谁回来一句：“哎，五块钱一捆儿，赶紧买吧，一会儿没了。”哦，我知道了。我就看他那个眼神吧，好像就在那算，哎呀，这五块钱是值是不值？他也不好意思直接上，然后也不想走，他琢磨着那么多人都围上去了吧，估计是便宜，然后想了半天，给我来一捆，来一捆。然后那个有一个人就出来了，给他一捆，他开始掏钱，掏五块钱，然后说，哎，你这葱这怎么由于坏的呀？你不行，你这得给我便宜啊，那我给你换一捆，别换，别换。你给我便宜两块钱就完了， 最逗的把这便宜给你找了。 哎，对对对，最逗的是什么？一会儿从里头出来一个那个小伙子，小伙子说：“哎呦，阿姨是您呐，那就不要钱了，不要钱了，钱肯定给您，把这钱就往那个阿姨手里 塞。” 阿姨看，哎呦，是你，我不知道你在这卖，这钱你肯定得拿着， 五块 拿着，我就这捆了，你拿着。 就是这种邻里街坊这老太太这种形象。那在剧中这个老太太也是这样的形象 啊，这剧中也是，这那个 这狠， 剧中极致了， 房子上了，算得更清楚。 哎呦，房子可是大件儿，那剧中。就更极致一些，我们给他设计了一个30多岁没有正经工作，整天在胡同里换的那么晃的一个大儿子啊，胡同串子啊，也 有几个姐姐， 他还有俩姐姐，姐 姐 都嫁走了啊，然后这个老太太就指着这个儿子养他，但儿子呢也不好好找工作， 游手好闲， 也不找媳妇儿啊，老太太呢这个自个儿吃的低保，还想让儿子也吃低保啊，然后拆迁来了。咱们家可得摁住了，谁走咱们都不着急，咱这住一辈子了，他们要什么卫生间上楼咱不着急，什么时候这钱给够了咱们再走啊，我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儿子，我为了你啊，我死在这房子里头我也给你弄下几千万来，你这后半辈子就齐了。他就是有那么一种那个小市民的想法。 是的， 但你说他也是冲着爱儿子去的啊，对对对，这种想法母亲都会有。 对， 家长一般都会有，我怎么着都无所谓啊，这孩子一定好，甭管我这孩子你们看不上他，对，我其实也看不上他， 但活着还得活着， 活着还得活着，对，我就是为了这孩子了。有那么一种感觉在里头。还有一个典型的一对人物，就是一对小夫妻。小夫妻呢住的这个地儿呢，我们给他设计的是这个男孩子他姐姐，就比如是这个北京机务段分的宿舍房，就分在这儿了。分在这儿之后呢，他们就借着姐姐这个房在门口又搭出一间房来。 就搭了一围，现在叫违建了。 违建，我跟你说，那个西中市里那块儿，以前设计的就是宿舍，盖着大平房，可宽敞了，前头大院子，后来你们家在这住，对不对？哎，你弟弟也来了，来了之后没地儿住，反正也没人管，你就在前头有地儿，你就搭房，最后就房挨房，房落房，最后就2层3层全搭起来了，最后这房子从哪儿搭到哪儿，从通惠河边上一直搭到铁道边上，只要是这个火车过去碰不着这房，他就敢往前修。 啊，就这么一个路数。 而且之前还好像还有那么一说，就是说你在拆迁的时候，你在量面积的时候，你自己搭的这一块违建，有的也算，有的人就是为了这个量面积的时候多给自己家量一点，然后就专门搭的这个 盖二层， 对， 然后往出。 而且他们这违建房盖的年头还长， 嗯 啊，有的还有房本了 啊、 哦，有的违建房你要是家里头你比较厉害，上单位去闹啊，房本就下来了， 嗯、 有的就没有、 嗯。 我们设计这一对小夫妻就是自己修了这个违建房了，也住了十年了， 嗯。 但是就没有房本，马上要拆迁了。 嗯、 姐姐那个房本，人是有两套房，人走了。 嗯， 那我们这个房怎么办？ 嗯， 这也是小夫妻之间，那个媳妇儿就说了，我跟你十年了，啊，我跟你十年了，我的小姐妹们，然后人家在北京嫁的是什么人， 嗯、 现在也许都住别墅区去了。 嗯， 我不离不弃呀、啊，一个女孩子十年青春跟着你， 嗯、 然后我在这个小房里头窝着。 嗯， 你就去闹腾闹腾。你也去闹腾闹腾，把这房本要下来、 嗯， 或者你就跟你姐姐说，她两套呢，给你一套， 给你一套，对。 但这男孩子就觉得我这个面子呀，对， 拉不下面了。 一个房子，北京一个房三五百万呢， 嗯、 我一块钱都不给人家，我就跟人要一套房，这怎么好张口？ 是、 嗯， 啊，后来就是这种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嗯， 北京也有不少的这个青年啊，这个小夫妻啊，就卡在这儿了。那个你说感情有没有？ 有， 嗯、 但现实生活压力。确实也大， 是 对 对，这一个男孩子在这儿，比如大学毕业， 嗯， 特别费劲，考上了公务员，那也许就是这一个班里头，也许就那么三四个， 对， 考上公务员了， 嗯， 但十年之后呢，可能还是个 还是公务员， 还是公务，还是一个科级啊，或者好一点啊，往上混一点， 嗯、 但你说对于生活能有多大改善？ 嗯嗯， 他能不能买上房？ 嗯。 还可太难了， 对， 就是这种很复杂的心理。好在最后我们有一个很光明的结局。现在这种公租房也多了， 对 啊， 你买不起房， 涉及到了公租房的。 哎，对，学那个国家呢，给你一个政策，你不是买不起吗？ 嗯， 国家出钱给你盖好了，你租走， 租走最好 啊，一个比较低的租金，这一下解决了好多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生活的最现实 压力问题。 对对对，这里头就有这种夫妻感情的这种小变化， 嗯， 还有那个典型的一种父女的关系。啊，这个泰然老师来说一说 啊， 典型的父女 关系。泰然老师， 你跟你闺女的生活 啊、嗯，那个是里面有这么一个，就他们设计的人物啊，也是根据采访来的，是一个那个中年的出租司机。 嗯 嗯， 然后他有一个就是今年马上要明年要高考的女儿。 嗯， 然后呢，就是他们已经这种典型或者极端到什么程度呢？就这俩人睡一张床 啊、哦， 中间拉一帘儿。 嗯， 但是这种生活呢？就是在北京，其实在过去来讲也是很常见的， 很常见。 然后呢，他这孩子的奶奶可能没了， 嗯、 然后他妈妈呢，在戏里交代呢，就是很多年前呢，就是因为这个 出国 居住环境什么的，完了就出国潮的那个时候就去加拿大了， 嗯、 就没再回来，等于离了婚了。 嗯、 然后这一个爹带着这一个闺女，就这么着过。那小时候还好，你到十八岁了， 嗯、 你说住一床拉一帘，这算怎么回事？那闺女就想尽快想搬楼房，就是她的目的就是想有一间自己的房。 嗯， 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就这么点要求。 嗯， 但是对他爸来讲呢，就是勤勤恳恳的。我那里，因为我原来演过这个角色，就演过那么一场，就是有那台词我记得啊，就是我这么一脚刹车一脚油门的， 嗯， 挣这点钱， 嗯， 哎，说你这个上学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可是你跟我要房，我是真没有， 嗯， 就怎么着的。然后呢，闺女就说：“那你没有，你现在人家政府这阳光拆迁，你不赶紧的？ 嗯， 哎，不是你这里头哎好些事儿呢，这怎么着？实际呢也想呢，往后耗一耗， 嗯， 是不是也能，比如说， 多 分 点， 耗明白了，看大家都什么情况了，然后我再入手。 哎，他这阳光拆迁这个政策啊，实际上通过排这戏我们去了解，他也这两年好像才开始这个政策啊，他特点就在这儿了， 嗯、 就是说你早班跟晚班没有什么区别，他、 嗯、 要做的阳光下就是一切公平， 一切都一样，嗯、 不像原来像我们家就九几年拆迁时，他确实是， 嗯， 像有没落着房的， 是 有的能落多少套，这确实存在， 嗯， 但是那时候可能不像现在这么完善啊，这制度， 嗯、 那他阳光拆迁其实主要就是解决的这些顾虑， 嗯啊，你也占不着便宜，也吃不了亏。 对、 啊、对，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当时就是当多年前那个制度啊什么的还不是特别完善的时候，嗯、就可能有的家真的是落不着房，有的家就有好几套房这样情况。嗯、其实我自己也是有自己亲身体会的。 哎、拆迁户， 没有，我们家是征地户、啊。就是我小的时候，是我爷爷承包了一片地，就跟国家承包了一片地，然后他后来就是我爷爷去世了，然后正好那片地呢是要也是政府拆迁要盖房子、嗯、然后怎么怎么地的，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城中村嘛，城市当中有一些小村庄，然后这些村民们就是有的可能有关系，然后比较就是社会的阴暗面了，然后他们就分到的钱也好啊房也好就会多一点，然后就像我们这种平民老百姓就会很少。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那目前就像戏里面出现的这个阳光拆迁的工程就是完全没有这样情况出现，是吧？ 那现在是这些制度在完善，信息在公开， 嗯， 就是比如你们家给的什么政策、 嗯、 他们家给的什么政策、 嗯、 他们都上网了， 嗯， 有那个机器，你一刷身份证，刷自己身份证，你能看到所有街坊邻居他们家拆迁的情况， 嗯嗯， 这一家什么情况，给了多少钱， 大家都公开透明， 大家都公开透明、嗯、一下这心里就踏实了， 对 啊，要不然 有的时候也怕他邻居不跟你说实话 啊，对，你比如我们家现签了，哎，他们家还没签，是不是他们家怎么着怎么着？ 嗯 啊，那一家那个拖到最后怎么着怎么着？ 嗯， 我们家拆的时候，当然很早了，我一岁半岁的时候，啊、我妈就跟我说，就是交钥匙，那时候也是盼着上楼， 嗯， 说是去通知领钥匙去，马上就去了， 嗯、 也有人不走， 嗯， 断水断电半年多，一直到冬天， 自己挑 一直活着 啊，一直就在那个屋子里头就坚持着，为什么呢？他就想一个人分一个一居室、 嗯， 但是他那个不允许了，给你家已经分了三居室了， 对对对对， 有你一间，他就在那耗，最后真耗着一个一居室。 嗯 嗯啊！我妈说：“哎呀，你看现在咱家就是没有这个脑子，要不然当时就那个 也好一句， 也好一句，但是还受罪呢。 没什么关系，主要是能吃苦 啊！对对对，真的是能 吃苦， 吃苦 打引号 的、嗯。哎，这有的时候就是，哎呀，说起这妇女这对东西，这段东西吧、嗯，哎呀，把我们家的事儿往里塞了不少。 嗯 啊，一个就是出国潮，我确实有几个舅舅出国潮，啪就去那个 国外了 啊、 嗯， 然后也挣着钱了啊、 嗯， 然后那个就回来了，也有人就不回来了， 哦、 就这边的家庭啊什么，就是九十年代有那么一批， 嗯， 一个。阶段吧，好多人都出国去外国打工啊什么的，还有就是这个孩子成长起来了， 嗯， 就到十八岁了，到十八岁之后吧，我觉得都有那么一个时期，你会觉得家长的他的决策， 嗯， 他的看法， 对，出现分歧了，你们两个 怎么就那么不对， 不一样， 对对对，孩子都会有这样的， 对呀、啊，这个家里头啊遇到大事儿了，你这个决策怎么老出问题， 嗯 啊，你应该听听我的意见， 对，但是呢自己的意见往往又不被家里所重视，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家长 懂什么， 对， 嗯， 在家长眼里，这孩子老是五六岁， 就是个小孩子， 对，你想一个单亲的爸爸，一个小女孩，那以前。 嗯， 父亲就是山啊，说什么是什么呀、 嗯、 父亲还开车开出租车、 嗯、 那带着孩子满北京转，那小孩多崇拜， 嗯， 不知道哪天这闺女忽然就长大了， 对，突然有自己的想法敢表达了， 而且敢指责父亲了， 对对对， 就是指责父亲说你看你开了一辈子出租车，我妈妈当时就是在北汽， 嗯嗯， 就是开出租车，然后那个他们有若干次机会， 嗯， 我就觉得我妈这个出租车司机干的呀、 嗯、 当时分房，我妈就是不抻那个头， 嗯 啊，就是 然后没分到， 没分房， 嗯， 你看这就损失一大笔，他同事都在南锣鼓巷那分的那个房子啊，我说妈你干嘛不去分、 嗯、 嗨，当时还得跟什么上下关系啊，然后还得给人送个礼啊，我就白干那个事儿， 嗯， 就是你们练练这个没水没电能过半年，就是什么都能得着。 南锣鼓巷那儿多好啊！再一个就是，哎呀，这当然我妈妈赶上那个零几年买房那个潮了， 嗯嗯， 但她有同事，就在出租车的公司。 嗯 嗯，说承包车吧，那时候改了，出租车不归公司了， 嗯， 你得个人承包， 嗯， 我妈就撤了， 嗯， 但也有的就那个把那个提前退休的钱就承包出租车或者自己买车了， 嗯， 买车那些人现在就后悔不已，当时买一帕萨特20来万， 嗯， 买一房也才20来万 啊， 当时车 房子和等值，我操， 等值，那时候车贵呀、啊 嗯、 房子也便宜啊，2001年1999年那会儿， 对 对 对， 真的就是这里头有一段戏，就是说这个孩子就指责他爸爸，就说当时 2000年那会儿，您咱家那个您认识谁谁谁同事拿这20多万买房了， 买房了， 人家现在住过的什么日子？人那房子好现在好几百万，你呢？你拿这个钱买了一辆车，那你这车过10年你还得换呢。你看咱家10来年了，还是住这小破房，咱那个一张床上隔着，这日子你，哎呀，爸，这辈子呀，你没过出来，就是你思想有问题，你这个观念有问题，咱家以后能不能听我的？这父亲这心里腾一下， 就我演这父亲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我在这个家里一个绝对权威 被 挑 战了， 战 了是的， 这不成了就，这俩就 之前是个5、6岁的孩子，一瞬间怎么就变成他妈了？ 对对对对， 是吧？出国潮那会儿就是哎。老公你跟我出国不出国，咱们一块儿去哪儿哪儿哪儿去打工，刷盘子也比这挣得多。老公想的是什么？不行，我有妈，有闺女， 对对对， 刚几岁，把孩子扔家给老家带，咱俩先出国挣几年钱回来，这好日子就有了。不行，孩子这几年很需要人。等他回来他都不认识我是他爸爸了。这种那我不行，我爱这孩子。有的时候这个当妈的 是真狠呢， 真狠，腾一下就走了。这个非常那什么，而且像这个9平米小屋子，一张床上挂个帘这个事儿，我们第一轮是王岳波老师演的那个角色，王岳波老师就说啊，虽然你们这个是编的，我们说这是编的，我就王岳波说，我小的时候就过的是这日子。 就是拉个帘的日子， 就是一张床，吃饭的时候搁个桌子，写作业的时候把这桌子上那个弄上，你还得赶紧写，写到10点11点，你必须写完，必须写完，大家得睡觉啊，都睡这个床上。你看他现在那么大块，那么大肚子，当时小时候就跟家里头也是都是这个条件，所以这个东西演出来之后，每每到这儿，观众纯有落泪的鼓掌呢， 就是触景生情。 我拦你一句，哎，这么大块，这么大肚子，住9平米的房有什么关系？ 我说床 啊，这有什么关系？这 我说小时候可爱， 还老是觉得。哎，是不是跟我有点关系？ 不，因为那个王一博老师演过这个，这个老王啊，这个角色，他 演 过他以后，后来我演过那么一回， 就照这型找他。 主要是那衣裳能穿上， 对对对对， 主要能撑起来， 对对对对对，是这么回事。 那太阳老师在这个剧里，就是刚才说演过一次老王，其他的大部分时间您的角色是 老钉子户。 也是，那就跟这个反串的女钉子户是一对儿， 还不一样， 但是互相还看不上。 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 钉子户， 好老头， 好老头，好老头。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这人物叫姓袁，原来哈剧本里有名字，但谁也没提过，后来就一直叫袁大爷，后来我连我自个儿都叫袁大爷了啊，老袁。这么一个也不知道有没有家室有没有孩子，反正戏里头就是一个人， 就他一 个 人， 这么一老头儿，出场的时候很刺激，就是谁跟谁一打架，老头出来就抄着刀出来主持正义， 抄着刀， 我们俩是我抄刀他扔鞋，是这样的， 就是主持正义的这个黑白， 对， 一般胡同里头都有这么一个， 对， 就是你俩小孩打架了，说不行，他们家那个把我们家玻璃打了，我们得让他们， 我来主持公道， 哎，我们得，我们那咱们找谁去？比如找那个谁家大爷，那说话算数啊，在这儿能主持正义。 就是意见领袖，属于这一片的意见领袖，然后呢也是其实是和他的共同点是在于反对这个，就在初期的时候反对这个拆迁，但是呢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你比如他呢有孩子有什么就想要房，那么对于我来讲呢其实是埋在心里头有个心结，是对于就是这儿的拆掉的就是保护这三宗祠，这一间半破房，然后呢就是虽然初衷不一样，但是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不想走， 对， 然后折腾来折腾去，反正经过一些个剧情的推进吧，就是最终呢还是都搬走了，然后我们还翻回来，就这儿建成了这个公园 以后， 大家还回来参观还玩，就是这个我在这儿想多说两句什么呢，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后浪文化李伯南导演工作室啊，就是我们出品的一些个剧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呢，我们经常说的叫做笑中带泪，就让观众看你一定能引起共鸣， 对， 就是笑中带泪，对，那么这个第二点呢就是 这个戏呢，如果你看片花啊，看剧照啊，就这戏动不动每一场上来都各种打，就刚开始看着都觉得闹的哈， 就 各种打， 冲突很多 啊，自己打，跟外来的人打，完了跟这个人家来搞拆迁的打，就是各种谁也不信谁，就是他是长期积累的啊。但是呢，你整体看完这个戏又哭又笑的，看完之后你会觉得这个戏又非常正能量，就这里头虽然是天天打的像这个这老太太，这难得一见的，但是呢最后你发现都是好人， 对， 就是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坏人， 对， 然后呢就是都很简单的人，目的也很单纯，就是最后都会有这么一种感受，所以我觉得这戏它传播的对并不是说一个就是说体现各种负面的东西的，是这样， 没有 很真实， 对，没有体现社会的黑暗面。我觉得 真实在于它接地气， 对， 对对对， 有生活。 就像刚才太阳老师提到说，有很多很多冲撞，很多碰撞，很多冲突。我觉得就是其实跟生活一样了，演的就是生活。生活当中就会有人和人有很多冲突，可能我跟你之间一句话没说对，我们就吵起来了或怎么样的。然后跟别人之间也会有很多矛盾，就是话剧当中演出来的生活。 对，没错。 然后其实太阳老师演过很多很多的老年人的角色， 就是老头没演过老太太，不像他似的。 对，但您二位 都是嘴来 的，对对对，您二位都是80后的演员哈，都是80后。 你是吗？ 是是是， 真的吗？ 别这么看我，是。 二位都是80后，然后经常会。太阳老师经常会演一些这个老年人的角色，那我们在下半个时段呢会带给大家带来一些剧照和剧中的片段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聊。 青年说继续说， Yeah, I want a woman with some boundaries. Keep the vibes up, keep them legs away from around me. Got a body way more than a little bit. A true friend with some benefits. I'm on a hunt for you, flying in every month for you. Out of all the mother dudes, I'm the one for you. We connect on a different level. I love how she got her shit together. I got respect for you. Got a sweet, got a bottle to the neck for you. Sugar daddy's probably trying to write a check for you. Got a cool conversation. You spot a true from a fake one. And I see you. Walk straight out my dream like there she is. How can I make you my chick? I like you better by my side. I truly believe that you're in the shit. When they try, I'm who you hit. I'll be the first one down to ride. You know that I got you. You got me. You just like a tattoo. You know that I got you. You got me. You just like a tattoo. I know that you need someone to trust. Come through in the clutch. Digging your perspective and I'm not here to judge. You need special treatment when you come in the club. Baby girl, I know you wanna ride with me. Wanna pull up to a show and spend time with me. You just wanna catch a vibe for me, yeah. But you cannot get this vibe for free, no. Stack chips like casinos. Stories in them lands, we need those. If you liking these goals, come on, baby, let's go. Walk straight out my dream like there she is. How can I make you my chick? I like you better by my side. I truly believe that you're in the shit. When they try, I'm who you hit. I'll be the first one down to ride. You know that I got you. You got me. You just like a tattoo. You know that I got you. You got me. You just like a tattoo. You walk straight out my dream like there she is. How can I make you my chick? I like you better by my side. I truly believe that you're the shit. When they try, I'm who you hit. I'll be the first one down to ride. You know that I got you.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国西最南，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早上9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青年说节目。大家好，我是雨维。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涛。 嗯，今天特别开心啊，然后聊的也很开心。 嗯， 然后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请来了 两位 特别能聊的嘉宾。 对，我觉得啊，这两位嘉宾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在剧里啊，就是一个斗嘴的两个角色，一个老太太，一个大爷，然后两个呢都是主持正义的斗嘴形象。 对， 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能体现出来。 对，两个人就是这种唇枪舌战。我觉得再请两位老师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青年大家好，我是将军里的导演和演员孙越。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将军里的演员泰然。 嗯，欢迎两位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现场。 对，没错，在刚才的那一个小时里呢，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将军里的东西。 是的。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儿也准备了很多这个关于将军里的素材，我觉得也应该一会儿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看一看这个将军里到底是一部什么剧。然后这里面剧照啊，还有舞台的形象啊，以及都有哪些花絮，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照片啊以及视频啊，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稍后我们一起看一看啊。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剧里的大家的形象，然后也聊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剧里的故事。刚才在最后的时候，泰然老师跟我们说了说传达的是正能量。那我想请这个孙越，我们的导演来说，就是您一开始在做这部剧的时候，您想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一开始的想法还是比较单纯的，哎，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事儿，一个拆迁啊，可以作为一个模板或者一个标杆啊，为以后的这种城市的改造啊，作为一个标志在那儿啊，大家去模仿它，效仿它。 后来呢，经过我们采访啊，也是了解了居民的生活之后，再接上我们自己的生活，觉得这些角色呀，这些人物非常的鲜活， 对，太接地气了， 哎，太接地气了，把这些人物写在戏里头，让他们都活在舞台上，这个事儿可是太有意思，太美了，还有就是我们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演员，比如这个泰然老师，他把这个角色呀，就是 泰然老师的表情， 袁大爷这个角色呀，不光是演活了，他还把这个角色丰富发展了，比如说原来这个袁大爷，我们就想的比较简单，就是哎，三中祠在这儿，你们不能拆，但是为什么不能拆？ 也不知道。 泰然老师 的这个心理架构在， 泰然老师把这个人物的心理的全都捋顺了，而且给他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加的是什么呢？加的是泰然老师这个角色，就当年北京拆城墙，他参与过，北京原来二环路围着一圈高大的城墙啊，没了。没了之后，现在的人想起来，哎呀，要有的话该多好！这个泰然老师还专门去了一趟那个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然后把这个词儿啊全都写在最后的独白里了，以前这个独白听起来也就是啊，我了解了，现在听完了之后，观众确实能觉得，哎呀，心酸，甚至有的老北京人就流泪了，泰然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采访的过程吧。 是本来聊到这个应该就是进入一状态，你这眼神一过来我又不知道刨到什么坑。 就刚才孙越老师说，就是北京二环的城墙，就是像我就不知道， 没 有听说过这个东西， 我们两个都不是北京人， 就原来北京二环外是有一圈城墙，就真的像古代的那种片里电影。 你如果去过西安的话，比西安那个好，西安城还是小，北京城比西安还是大 一 圈， 大多， 然后城墙比那个修的新啊，西安是什么时候修的？ 对， 北京是明朝修的，到现在也才几百年。 所以我一直以为说北京城的城墙就是紫禁城的城墙， 还真就是北京有很多城墙嘛， 就二环围着一圈，你看朝阳门。永定 每个门 都是 有 城 墙 的， 城墙连着的， 每个门都是个城门， 城门 啊，所以就是进出北京城只能走这几个门，交通确实不方便。你说为什么把它扒了？那这么多人生活在城里，要出城就那几个城门，每天必堵，就跟现在建国门桥似的，从南往北，从北往南，就这么一条道，每天必堵。 对， 那以前就那么几个门，就是交通就会有问题， 所以要把它扒了。我觉得那请泰然老师给大家讲讲吧，当时采访的时候的。 还有隆福寺的事呢，你们不知道隆福寺是不是？ 不知道。 我跟你说，现在也见不着了。泰然老师见过 什么呀？所以我就说这是坑吗？就说起北京来哈，因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其实北京在起码在明清往后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四重这个城墙和城门，就现在咱们看到故宫博物院的这一圈，紫禁城实际是宫城，就是皇上家住的，再往外呢，就是以什么为界呢？就是什么东安门、西安门，就是现在已经完全天安门、地安门这一圈，其实原来也有城墙，现在天安门边上不是还有一段红的那个墙吗？那叫做这个皇城，不是有一个皇城根遗址公园吗？就是以那儿是红的，然后呢咱们这个灰的砖墙就是以二环路这一圈，这就是在原来的这个内城的基础上修建的二环路，然后南二环现在就东面门，咱们等于往广渠门那不得拐一下吗？这一圈南二环就是原来的外城，而且呢是内城的是九个城门， 对对对， 外城是七个，叫内九外七，皇城四，就是皇城四个城门，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弄这个戏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袁大爷这个人物啊，原来是有一个前辈的一个老艺术家，他演的是，但是他们这个从剧作方面啊是那么样的去讲的，他有一段独白，说小时候怎么这那的。那么到后来我演的时候呢，我就那个跟他商量，我说是不是咱们能把它再丰富。那个他们就给我提供了一些个，说原来设计这人物的时候想的是比如拆隆福寺啊什么的，就有一些经历。哎，我说这事儿有共鸣，因为北京城墙其实有很多段的残墙啊，在彻底拆干净以前我还真见过。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里那个老人家有时候住在那个广安门那块，就广安门桥北边 现在这中医研究院的就是那个外侧，那不是有一条河吗？ 嗯， 那就是实际上就是护城河。 嗯， 那么原来在那儿那个城墙呢，我小的时候还上那个城墙上头玩过。 嗯 啊，然后后来呢是90年北京亚运会的时候修这个叫做西厢工程， 嗯， 就这西二环， 嗯， 就彻底把它拆干净了。 嗯， 然后别的地儿可能还有一些啊。 现在朝阳门旁边好像还有一小段城墙吧？ 是这个建国门 啊，对，建国门， 就从这古观象台到崇文门这一段，后来不就恢复起来了吗？ 嗯， 这是这些年的事儿。 小段，嗯。 那么后来，哎，我说这事儿我有共鸣。 嗯。 后来在词儿里头就写，就是我小时候还在那城墙上放过风筝呢。 嗯。 啊，然后都拆了，但是不是觉得这东西不好？就说我不是说排斥这个拆迁本身， 嗯， 但是就有这么一个心理情节， 嗯， 就是当年我们拆城墙啊，拆隆福寺啊，包括拆很多东西，那时候 在哪儿？ 隆福寺在现在的这个美术馆的东侧， 长虹影院 啊，东四路口和这个 华侨大厦 美术馆路口之间。这地方就原来有个隆福大厦， 还真 这隆福大厦后来现在还在，但是好像它 不火了， 它不太景气，就不怎么开门。那么那原来有个庙，600多年， 就拆了。 哦，和哪儿呢？我要没记错的话，好像和西城区的那个白塔寺， 白塔寺 是对应的，一东一西，是护国寺还是白塔寺？我忘了，反正是一东一西。 白塔寺喇嘛庙 啊。 是吧？ 然后呢，就这具体还真记不清了。 嗯， 然后就是这个庙呢，拆的时候呢，它拆下来一个大藻井， 嗯， 就是房顶上的这么一个木头的构件。 嗯， 那么这个东西呢，拆了以后呢，现在呢又把它恢复了，放在这个先农坛古代建筑博物馆。 嗯， 哎，后来我了解这个信息以后，因为我啊本身就对这个古建筑啊什么博物馆这些比较喜欢， 嗯， 从小就是爱去这些，所以我就知道那儿有一这个。 嗯， 搁别人未必知道。 对， 嗯。然后呢，我说我去那儿再参观一下，把它故事闹明白。然后就去了，就是正好遇到了他们那儿的一个领导，在那儿就给我讲， 嗯， 讲这怎么回事。他那个东西就是。后来就全编到我们的台词里了啊， 嗯， 就说那东西有多漂亮，而且是全国唯一的， 嗯， 就是它是当年被拆了以后是拆散了， 啊，又重新组装， 拆散了又重新组装，一共有6层， 嗯， 等于有一共组装出5层，现在我们能看到， 嗯， 最后一层就是拼不出来了， 嗯， 它那些零散的构件还在那里头陈列着， 嗯， 但就是拼不出来这第6层， 嗯， 就中间很多波折， 嗯。 这是我们创作这个戏的时候，我了解了这些故事。 嗯， 它因为有这么一情节，我亲手拆了，然后又复原不了了。 嗯， 这个东西又在那儿，但它又不完全在那儿。 嗯， 所以说我不愿意让人拆三中祠，它是这么一个逻辑啊。 嗯， 但是这个戏演了1年多以后，就今年，我无意中搜一个纪录片， 嗯， 就搜到了。他们老问我说：“这袁大爷真有这人吧？”我说：“有是肯定有，但不知道是谁。”搜那纪录片呢，无意中就看到了，真有这么个人。 嗯， 当然他不姓袁。 嗯， 我给发过一个那个小视频， 嗯， 就是他就说他们家祖上是干木行的， 嗯， 然后拆隆福寺的时候怎么着，后来组装的时候又找他们，他能给看懂了，完了跟人说怎么着， 嗯， 就觉得拼不出来那第6层，心疼。 嗯， 我一看，我说这事儿感情 还真 冥冥当中。是有原型的， 是 写的时候都没想到，结果真有。 发现有一个事情，就是一般这个话剧演员有很多，他在演话剧的时候，因为你演的场次越来越多，他可能会演油了。 嗯， 但是我从这个泰山老师身上，我觉得他不断的去采访啊，他不断的去理解，不断的去看，我发现他不断的有新的感悟出来， 对， 然后每次表演还都会不一样。 对，嗯，每次我们演出都有新的调整，也是这是我觉得是话剧的一个魅力 所 在啊。像电影电视啊，一次制成完了之后，这就改不了了。 改不了。 我们是每次演出的时候，随着演员的生活阅历的增加， 嗯， 随着你对人情世故的这种思考， 嗯， 你可能每一句台词在说的时候，领悟都不一样啊。对， 嗯， 甚至我跟对手碰的时候，比如演小夫妻那一对儿， 嗯， 他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也都在成长。 对， 嗯， 有时候就跟我说：“哎，孙导，这块儿我跟媳妇吵架，我现在觉得这句词儿不应该这么说了，我能不能换几句？”我说：“好。” 经验了是吗？ 我说：“好。”你最近遇到什么事儿了？ 跟媳妇吵架了， 眼泪就下来了。最近确实是有些事儿，我就想起咱们戏的这个台词来了。我觉得这个词儿说的不过瘾。我跟我媳妇儿吵架的时候说的是那句，我说好，这才真实呢。 这个吵架本来就是后知后觉的艺术嘛，就是永远没有 这是吵完了，觉得我当时应该这样说呀。 对，你说演员吵架，他一边吵，他还跳出，他还审视。哎呦，我这句词说的好啊！哎呦，他那句说的好，可以用这戏里。 就是他其实话剧跟影视或者什么最大不同，我觉得就两点，一个是他跟观众直接的接触的这种观演关系，你会知道这段的词儿啊，或者节奏啊，或者情绪啊，就是观众他是接受到什么程度， 是的， 可以再调整。那么第二个特点，也就是因为他能调整，所以影视好像叫什么？遗憾的艺术是吧？就是拍完了，就是差不多那样了，最多再补拍一下。 对。 但是话剧，只要我们还在演，不是多少年的戏， 没有完美， 还在改。这时候然后觉得这块，你看我们有一个戏啊，是演了到现在，我已经演了70多场了。那么就是不断的刚开始演的时候就是背词儿，就别给人说错了就成了。到后来的时候，就真的就是自己的感受啊、经历啊，全在里头。到最后就是。时期的时候，比如在复排的时候，导演就说，因为我那也是有一大段独白，说那段排不排，我说不用排，我说这你放心，比原来还熟。就他是就把自己的很多情感放在里头之后，就不是在硬背词儿了那种状态， 内化了以后然后再说出来。 所以这话剧作品有的时候就像一个孩子，就是你首演的时候他是个小婴儿，然后演到第15场的时候，哎，好像有模样了，有自己性格了。这东西他好像不是跟我没关系了，他是自己独立的了。等再往后演成熟了，这还在成长，还在变化。这也是一个魅力。有的观众他隔一段时间，他虽然看过这个戏，隔一段时间他还想再看。他觉得这个东西跟我当时看的这个感觉不一样 了。 一个 是这个演员自己发生了变化，其实这个观众在看的过程中，他看完第一场以后，他自己可能也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第二次看他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是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有很多电影也好，话剧也好，是值得3刷4刷这样去不停的看的。那其实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聊了很多非常具有个人独特鲜明的一些人物。那我们这边呢也是准备了一个小的集锦，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剧中到底有哪些人物。 欢迎乘坐地铁2号线列车。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这个地方多些南北分不清，门牌号码认不准，男女客过找不到，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今年到头有火车给绊倒，睡个觉都睡不踏实。媳妇报道里边都说了，这个地方叫京城地。这个地方叫京城第一棚户区， 那是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才需要我们来拯救这里的人呢。 哎呦，张总啊，您真是个有社会担当的企业家呀，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 哎，我说老姐，你们急什么呢？ 我们着了那个， 我 每天都住得提心吊胆的，我连孩子都不敢生。打电话，现在就给你打一天打电话。你打我打，你打呀， 闹， 你打我打， 你这不是在逼我吗？你 怎么了这是？ 袁大爷，您可听到里边，那个东坡时期的，要是我们官方嫖客， 没错没错， 别别了， 你别说了， 袁大爷，我们是来宣传阳光搬迁的。 没错，是不是要拆楼？不是不是， 没挂，你别挂，你给他把这都挂上啊！ 从小到大，我最怕亏着你。小时候你想吃冰棍，爸给你买奶油的。你想要玩具，爸给你买些最好的。现如今，你想要套房子，爸拿不出来。你要是觉得委屈啊，想上加拿大找你妈去，爸不拦着啊。 爸， 袁大爷，您说咱搬不搬？ 阳光搬迁。政府行为， 对， 那我就一个问题啊。 您说，袁大爷， 我们要都搬走喽，这三中祠怎么办呢？ 我心里头我就冒出一句话，我就想跟你爸爸说，赵康仁，我赵刘氏往后就算吃糠咽菜，我也一个人把你儿子拉扯大了，往后这家里就没有顶门立户的男人了。这孩子就没爸爸了。 哎，老蒋，兄弟们，快给街道办事处打电话，让他们连夜把方志忠拉走。 你们老不敢听， 我奶奶！我告诉你们，只要我老袁在这一天，谁也别想打这三中祠的主意。 你没死啊？ 你妈才死了呢！ 大伙不都要知道我隐私吗？好，我说， 老九， 我儿子他不是我儿子。哼， 那个大早井啊，金丝楠木的榫卯结构，它是外圆内方，上下六层，得有半间屋那么大个儿。每一层上边的都是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最顶上还有一幅贴金的星宿图呢，漂亮。 出崇文门三里，约大通桥，运河数千里，闸72，底桥下闸，不复通矣。大通云者，筑有成也，以高成民运河12园亭而东之，三中祠寺三中，汉武侯、宋鄂王。 今天呀，咱们好些老街坊都回来了，你等着我叫他们啊！哎，老街坊们，老街坊们，快看看谁来了！ 站起来， 大家看看。 刚看了这个花絮以后，还是觉得，哎，能不能送票？ 来来来， 来给我们这个介绍一下这个联系这个我们的演出的资讯吧，二位。演出什么时候？然后在这个话剧 展演出的资讯，应该据我了解到的消息啊，是应该是在2019年的1月8号、9号晚上7:30。在东单那儿的那个国画先锋剧场，应该是这样。 在先锋演， 不是合着你不知道吗？ 我演都不知道。 这戏的首演 也是 2016年的首演就在那儿，但那时候我没参加，这是我是第一次在那儿演， 也算是回归了。 对对， 重新又回到了第一天，很有纪念意义。 对对对 对， 对我其实刚才看片段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很多我们刚才聊过的一些人物，比如说袁大爷，比如说那个。大妈，比如说吵架的小夫妻，然后还有那父女俩，其实就是在听完这些人的故事之后，再去看话剧的片段之后，就发现更有感触了。然后会，尤其是袁大爷站在一个人在三中祠下面独白的时候，说这个金丝楠木，他有这么有半间房那么大个的时候，雕花啊什么的时候，我就觉得会很感动。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京味儿的话剧， 是 你必须要在北京这个地方，然后你结合这个地方的文化，结合当地的文化，非常接地气的一个， 对，我们叫新经典，是吧？ 对， 新旧的新，北京的京，然后经典 的 典，新经典。 特别是你在这儿生活一段时间了，这些地名你都知道，但是又不知道背后发生的什么故事。 这些故事， 就有时候演的时候啊，特别逗，因为我们这属于小剧场话剧嘛，和观众距离很近哈。这个。我这对独白的时候有一次我印象特深，我就说什么，我说拆这儿拆那儿，我说隆福寺小600年的一座喇嘛庙，然后底下有那个岁数大的那老太太啊，那大妈，那观众坐底下说是有说那个，然后说我说唐山地震的时候76年大地震把那大殿都震塌了，老太太说是76年啊，是他就完全他就 会有互动， 都有这种经历， 对对对对， 起码他知道 有时候会给你插句嘴，然后你可能现场跟他搭剧场，我觉得也是一个话剧的魅力也在这儿吧，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对， 每天碰到的观众也不一样， 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这个戏啊最有魅力的就是比如你来北京然后生活了几年了，知道哪儿是哪儿，但就觉得这个城市还是有点冰冷，然后就不知道这个城市的这个 是的 也不知道怎么， 它也不是冰冷，主要是贵。 但是我觉得就刚刚看花絮，然后我觉得它那种闹腾当中，这种喧闹当中也有一丝温暖。 对对对，就是看完戏之后，你知道这些人了，这些人就是你日常看到生活在这儿的人，你知道他们背后的故事了，也知道他们的想法了。出了剧场 就觉得哎，这个城市 好像温 暖 了。 哎，你看到街上卖报纸的人了，你看到那个在公交车站然后打着小旗的阿姨了，你好像知道他背后的故事了。 嗯 啊，你知道他儿子是什么样啊什么的，一下觉得哎，这些人我熟悉了。就像，我们爱在家乡待着，就因为家乡所有的人，你一看他 熟悉， 对你就熟悉，你就知道他背后的事情，你跟他建立了某种神奇的情感的联系。 就像有的时候你在这个地铁上，尤其是在早高峰的时候，你坐地铁的时候，你会发现北京有那么多的人，然后每天行色匆匆，然后你就会想 那么多的人， 那么多的人，每天行色匆匆，然后就拥挤着，然后去上班嘛，你就很想了解每个人身后的故事。 其实我是比较有感触的，因为我来北京没多长时间，也就是4年多的时间， 大学刚毕业嘛。 对，因为我今年刚大学毕业嘛，然后4年多的时间，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大一的时候，我大一的时候是第一个暑假没有在家里过过。那个时候是去一个电台实习了，然后就是在那个西边挺远的复兴门那边，然后我就从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对，从我们学校传媒大学，然后坐着地铁，然后早晨挤着早高峰到台里上班实习，实习完了又挤着晚高峰回到就是回到学校，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连续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会觉得就是在北京这个地方没有归属感。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大多数的在北京生活的这些年轻人们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反应，就没有归属感，我就觉得很孤独。就即使你在地铁上面那么多人，人挤人人挤人，你还是觉得好像是一个世界就只有我一个就会有这种感觉。 那主要那时候你不认识我们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当时能有知道有类似于这样的话剧，能这么体现了就北京的这些市民的生活的这些话剧，你能了解他们的生活之后，你可能会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孤独了。 对对，来看戏，然后跟一个是跟角色建立了联系，还有一个就是戏剧有那么一个魅力。 是的， 演员今天晚上跟你在同一个场合，不像电影那个演员跟我不在， 离你很远。 对 对对，今天晚上演完戏之后，他们卸完幕，也许你喜欢那个演员，你就上去跟他握个手啊，就认识了。 对 啊，然后现在都演后台什么的，拉个微信群，还可以继续交流啊什么的。好多我们这样就跟观众成了朋友了，啊，然后就聊起来啊，然后给他介绍一些啊，这样都成了朋友。以后有新戏呀、啊、来看呀、啊，这样真的就是人嘛，过的就 很亲近的感觉。 对对对，人生活的就是个情感， 甚至于有时候有批评的。或者是给你纠正的都很重要。 对，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戏上哈，比如说这块讲历史或者讲什么，这么说人有那岁数大的观众 很懂的， 你卸完幕就说是卸完妆出来以后，他在外头等着呢，他就跟我说，哎，我跟你说啊，你那个那句不应该那么说，他那时候是怎么回事。 他会给你讲， 等于对，因为你这种东西你在创作的时候你想找人来跟你说明白，你不见得找得着。 是的， 他自然就来了。而且我们这戏最难的就是最大的压力是在于，就我们怕这个中十里这边的老居民来看戏，因为你写的是他们 经历过的， 就他们认不认？比如人看完说你觉得你这是胡说呢，还是说觉得你这真是他们？后来是在哪一场来着？反正我听说是有他们那个老居民来，然后最什么的就是到后期的时候，演到一半以后的时候，你听到底下有哭的，啊，这就算拿下来了，从那以后就不怕了，就放松了， 已经有这个 有底儿了， 就被他们这个原型们认可了。 其实 我们来一段广告， 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 把董九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佛西在南，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在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青年说节目。那刚刚的那个时段呢，就是已经聊到嗨，完全忘记了时间啊。然后我们回来接着聊，刚才聊到了聊到哪儿来着？中间休息了一下，然后我就忘了。 瞎忘了是吗？ 聊到嗨，忘了放广告。 对，聊到嗨忘了，然后 聊忘了以后，那我们从头开始聊。 对， 今天那个我们请来了两位老师呢，一位是这个《将军》里的导演和主演之一的孙越老师，孙越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孙越。 然后第二位呢，也是我们的《将军》里的主演泰然老师。 大家好，我是泰然。 好，来，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将军》里这部剧，请两位介绍一下。 接着聊一个半点， 从头开始聊了是吗？ 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对。说到了人情味儿，说到了烟，就是对，就是这个，对。 强行给自己找。 主要是你跟这个城市的人认识了， 啊，对对。 你跟他们建立了情感的联系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城市是有温度的。 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进地铁挤不进去了，背后那个协管员大妈使劲塞你， 塞你 都生气了，也许这趟你也没上去，你最后怒目而视，但你一想昨天那个戏，哎呀，那个大妈不。就是那个胡同里的买葱那个大妈嘛，就应该认识，然后就说，哎呦大妈别这么使劲推我啊，回去您儿子那个您也没这么使劲吧，大妈一笑，哎，这个就化解了，对对对对对，说不定大妈就跟你聊起来了，哎，我跟你说我儿子怎么着呢，上班啊怎么着，你这小伙子好上，你还赶着早高峰上班，我儿子9点钟没起来床，那就不来了，电台做节目他迟到了他就不来了。 然后你就应该跟那个老太太说，你说其实我也是老太太，然后你们俩就 对，这 成了朋友了。 我明白你的心理。 对 啊，就人与人之间这个只要建立了情感的联系啊，你这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 我们回归到这个话剧上啊，这刚才泰然老师说了这个叫新经典的第三部， 对， 那这个新经典的前两部是 哦，泰然老师都是主演。 没有没有没有， 好好说， 这就要严谨， 好好说， 这做节目呢是吧？这个实际上的新经典呢，是它的渊源啊，我们没有和我们的领导们。 这个沟通过，但是我觉得我凭我的理解就是，因为我们这里的一些个主创啊，是起码是最原始阶段的一些个主创力量哈，基本上都是北京人， 北京人， 那么对北京生活呢有自己的经历和理解，那么也特别希望能够在舞台上创作这些纯京味儿的作品，创作就是反映我们的生活。那这里头，因为我们叫后浪文化李伯南导演工作室嘛，包括我们的这个创始阶段呢，就是李伯南导演现在是北京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也是我们的就是多年的朋友跟合作者吧，那么从他的角度来讲，我们认识很多年了，包括孙越导演，就是，都是可以现在也算老北京了，北京土著， 对， 那么呢，所以就是弄这个北京戏呢，有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那么我们之前弄过一个呢，叫做《蒹葭小夜》，那么《蒹葭小夜》呢，后来把它列为这个新经典的，就是，应该算第一部了吧， 首部， 那就是从2013年的时候，也是那时候北京市文化局搞那个北京故事一个展演，那么我们等于是命题创作搞了这么一个，那这题材也来自于我们的这几个人的生活当中， 真事儿， 这个就故事就不具体说了啊，但就是说都是有生活依据的， 我给你们讲一讲， 然后那个呢，后面呢，还弄过一个，我其实就演过那个和将军李，就蒹葭小夜和将军李，中间那三部曲呢，第二部我没演过，所以呢，我就 三部都演两部了，你还想怎么地呀？ 嗨，但是就是希望能演个大满贯吧，因为对这个所谓新经典呢，就是新时代的北京的这种很典型的故事，我这么理解啊，名词解释，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而且这是我们的这种就是说是家乡也好，或者是我们最熟悉的这么一个地方， 而且事儿就是身边的事儿， 那么反映这儿的，反映自己的生活呢。那就觉得特别的有意义，而且有意思。 对，没错。 那包括我们，比如说到南方一些城市去巡演的时候，那很多时候人家刚开始都跟我们说，我说他们不一定对这种纯北京生活的戏， 对， 说熟悉或者说感兴趣。但是呢，去了演了以后呢，他们还是接受，还是觉得挺好。那我们就放心了。所以从南到北的也是去了好多城市。 这也是人生百态，我觉得不管在哪个地方，可能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而且感触特深的是，我们有一年就是演那个第一部那《蒹葭小夜》啊，在北京很著名的一个剧场演出的时候，然后他们那负责人就是下意识的说了一句话，说已经很多年没见过这个纯京味儿的原创戏了，当时我听了以后就觉得特别感动，而且我们还占了一个这个新经典，还占了一个原创，我们的这个工作室的这个排戏的这个习惯啊，还很少有说拿了一个成熟的剧本或者一个名著，说一字不差的去背词儿去排，我们都是基本上编剧拿来的一个初稿，一定会被我们推翻了，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什么的往里填肉，那他肯定就会不断的丰富修改，校正，然后呢等于是重新把这剧本立起来，所以我们有最大的特点，反正我这几个戏里头就是像这独白，大段的独白，它都是让我自个儿写。你自个儿写以后呢，有一个好处就在于，反正演的时候不容易忘词儿。 第二是自己的话，我觉得说起来比较自然。 对对对对， 有感情。 对，这个其实关于这个京味儿的戏剧，我觉得有很多很经典的东西，老京味儿、老经典有很多，比如说像什么茶馆啊、骆驼祥子呀、这些，我觉得都很经典。那我们这个新经典和这个老经典有什么区别之处吗？我看到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是立足于这个市井，就是大家小市民的平凡的生活当中，然后以小见大嘛。那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既然叫新经典了， 我主要觉得它是反映我们这代人的所思所想，面对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做戏的人嘛，其实做的就是我们就是讲故事的人。你说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积累？其实就是故事。 对， 就是那个时代人在干什么，人在想什么，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这都得通过一个一个故事来反映出来。比如咱们一想民国啊，那就是骆驼祥子， 对， 就是二马， 就是那些人其实都是老舍先生笔下的故事， 对， 没错，有这些故事，有这些人物，我们就一下能够反映出那个时代。那什么是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我们这个社会变迁的特别剧烈的这个时代啊，那就是我可能是正好是我们八零后这一批人感慨最深的。小的时候没电话，后来家里有电话了，然后又再有 BB 机，再有大哥大， 对， 再有平板儿。好家伙，现在电脑就那么一点了，以前一电脑 曾经这都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对啊，以前要跟小伙伴说咱俩见面啊，约着吃个饭，约死就是死点儿。到那个点儿去也没有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因为 就死等 ，要不然我逮不着他，要不就第二天上班再说了。现在发个信息就完了， 对， 这以前都不可想象。我觉得对于时代的变化呀，人的思想的那种冲击呀，各种思想都有。对，这个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最好的故事迸发出来的时代，各种思想的冲击。现在的90后、00后啊，他们一生出来就是手机、平板、现代的生活方式。他已经不知道原来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了。现在没了手机怎么活？我联系不上所有人。 对，没错。 是的。 但20年前就是没有手机的，我们怎么活着呢？ 前两天经历了一个很尴尬的事情，我开车回家 啊， 我开车回家的时候，车上那个充电的给手机充电器坏掉了，然后但是呢就手机完全没有电了，在这样一个状态下，而且当时还是在这个郊区，然后完全不认识回家的路，然后就一路上问路，边开边问，边开边问回来的。然后这种尴尬的情况就是跟朋友还约了吃饭，然后就觉得他们到底会不会等我，会有这种不安的感觉。 对，以前就是那样的生活，司机都带着。 我经历过这么一回，说起这个马上想起一件事了，就是有一次我们去采访一个什么事儿去，不是，反正是在门头沟那边一山里头，就好多年前了啊，这10多年前了。然后那个时候手机就好像，你就有手机不见得有信号， 对。 然后到那儿迷路了，天黑了，然后就是忘了是打救援还是打110啊，反正就跟人说迷路了，说你们具体位置在哪儿啊？他们说就是在一山上。说那你知道我们上哪儿找你去？具体在哪儿不知道。就是特别恐怖。而且我想接着，我是不是把你打断了？ 没有， 说完了。就是说他接着他刚才说的，就是如果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像老舍先生那些作品，让我们了解的是过去的北京， 对， 那我们现在的区别就在于，就是让大家了解是今天的北京， 新北京 ，对，就是这么一个区别吧。 其实刚才也说了，关于聊就是作品了解的是新北京。那作为北京人，作为地地道道的北京人，然后来创作这些作品，然后发现这些作品也是接受，就是全国的观众可能都接受我们的作品的内容。那你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对啊，泰然老师太有发言权了。 为什么呀？ 刚去东北演完，对不对？ 啊， 刚去沈阳演完。 哦，那是演我们那个《蒹葭小夜》。那个我觉得就是，这个观众还是他能够接受，还是因为跟他们有共鸣。就是其实沈阳倒还好，沈阳的是因为我们演出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展演。就是也是北京市文化局搞的一个这个北京故事的一个巡演。然后但是我想起来的是，就最有意思的一次是有一年。是就去年好像我们在天津大剧院演那个《蒹葭小夜》那戏，就说这小剧场跟观众的互动，你要心里没底儿的话，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里头有一句台词，是我那个儿媳妇儿给我买了一件衣裳，那衣裳小了，我说这系不上，他说没事，我帮你改。就原来我不待见他，这戏的情节里头，然后把这脱了就给他去改，结果呢，演了多少年了都。演了5年了，这戏演60多场都没出过岔子，就到这一说，我说这衣裳我系不上，哎，没事，我给你改啊，那你让他改去，就这么着，就到天津观众多可爱啊，一到那第一排的一个女观众，哎呀，给我干笑场了，我一说，我说这衣裳小，我系不上，脱了，没事，我给你改，我说那你就让他改，我刚一扭头，这观众到底。这小了能改大吗？我当时就笑场了啊！就是观众他是特别，只要他，但是这个后来我们也反思，这事说明他认真看了， 对， 他没有刷手机， 是的， 哎，他在那，他听着你这词儿，他听进去了，他觉得你这什么，就仍然觉得非常感谢这观众， 对。 小了能改大，确实 小了能改大。 话剧，比如说东北的二人转，它有很强的地方特色，能引起共鸣。你在天津也有很多天津，因为它那个独特的 对 它的曲艺文化， 对对对对， 口音他们的梗特别多嘛，梗特别多嘛。在北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种地方特色特别强的话剧，你不太好去另外的地方展演。 嗯， 就大家不一定是特别好接受的。 但是好在我们的节目还是我们的话剧还是全国各地的观众 都很喜欢。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聊回我们的人物角色当中，因为两位都是80后的演员，那青年演员如何塑造老年人的角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而且还是孙导还是 反串 一老太太， 反串了年龄和性别。 对，我们这边有很多剧照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啊。不要吧， 老太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看花白的头发，这都是您吧？是吧？ 他这我们经常说，这角色只要这戏演，永远不会换演员的，因为不是能有更多的人能胜任这角色。 这绿毛衣，我妈的衣服。 哦， 这还有这，泰安老师是吧？这大肚子， 嗨， 假的，那是假的。 太太， 这大脸， 你看在这角落里面的孙岩老师，就是您如何塑造这样的老年的角色呢？就是谈一谈您就怎么抓住他们的那个神态形态呢？ 泰然老师是， 你是导演，你先说。 这东西耳濡目染吧。这个演的时候，我心里头就老会浮现起， 买葱的他， 哎，我姥姥那个形象啊，他直不起腰来嘛，直不起腰来，为什么直不起来呢？他驼着背舒服，他省劲儿， 对 啊，就老年人他为什么他挺起来之后他难受，他对对累得慌，他挺一会儿他难受，他自己又回去了，而且就是我姥姥。那个我妈老说你挺起来挺起来，然后老师说干嘛挺起来啊，我在那儿那个做饭咔弯着腰到这屋，然后那个拿着东西又弯着腰，我中间就不挺起来了，就弯着腰就过来了啊。我每天在屋子里转悠转去的，他就这么着待着了啊。他就那个总之就是这些人都见过，然后就印在心里头了，然后你演的时候吧，我就有那么个感觉，就套上头套了，然后这穿上那衣服了，哎，我就不是我了啊，然后那个自然就上身了， 上身了， 对对对对，真的是感觉就上身了，然后，自我心里的形象也不是那个了，泰然老师呢？ 泰然老师呢？就是 差不多。 我觉得 他是有这个姥姥作为这个生活当中的原型。那您是把这个袁大爷找了个原型是？ 找到自己老的时候的样子了。 我这满街都是袁大爷。 袁大爷。 我这个有一次因为我演了几个戏里的都是演老头，嗨，他们也是我们这工作室，反正找我肯定是 演 老头， 因为找年轻的他也不找我，人有的是年轻的帅哥是吧，就找我演老头，那么我这只能干这个，那还能怎么办呢？你就得研究他吧，是吧？比如这染头发呀，染的我现在真的这头发白的都是。其实我是 不用染了，真的。 我现在就是谢幕时候，他们说是青年话剧演员，很少有人信。我都想每天谢幕时候拿着身份证，你知道吗？演了这么些年老头了，就是会感觉有的时候，比如说看待问题或者跟人说点什么呀， 老 钱都会从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角度出发。 这个主要还是在于一个人内心的形象，他的心态。泰然老师， 行了， 哇，你们 就到这儿吧。 孙岩老师那个眼神儿，就泰然老师在后面就看不到了。 这就是所以他买葱啊，那就很可能就是他自个儿的事儿。 快五块！ 哎呀，泰然老师有个习惯，就是他看见老物件，比如那个胡同拆迁了，他知道拆迁，他就去。去了之后看人不要的东西，他觉得有价值了，比如说 拿回家， 钉在那儿的那个胡同的牌子，可能 我没拿过。你说这个，这出去都得上派出所，你知道吗？这我没拿过。 反正我知道他有一仓库，就是我们每次演完戏啊，这些个宣传品啊，还有东西啊，哎，没人拿了，他一定要留一份。然后道具啊什么他觉得有纪念价值的一定要留下，留下之后没地儿放，家里都摆不下了，专门租了一仓库搁起来，就这些东西在他心里很重要，所以他要把这些东西都留下， 嗯，哎呀，是很念旧的人， 很念旧。 所以其实泰然老师是开仓库的， 这跟我姥姥一样，这什么都往家里装， 摔碎的花盆也不行，不对， 夸你呢，夸你呢， 不是摔碎的花盆也就是就无所谓了。 但这是 崔老师的意思是我这个演老人呢，我是演的，然后呢，泰然老师呢， 是真的 你是真老， 嗯，这样以后咱们很难合作的，我觉得 夸你呢，夸你呢。 哦，这其实还有昨天在我们群里沟通的时候。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突然聊起了剧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泰然老师说再这样我退群了，然后孙岩老师说我请你吃涮肉，然后好就解决了，这事就解决了。 我给就回了一个字，行 行，对，回了一个 行， 就这么简单， 吃涮羊肉有点行， 就是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没有什么问题是一顿涮羊肉不能 解 解决， 一顿不行就两顿。 但是你下次就是冬天演的时候你别老给我扇扇子，因为这戏是一夏天的戏，冬天演的时候他拿一扇子站边上老给我扇，然后我跟说我说别扇，热不是直接去， 然后我冷，我运动运动我就暖和了， 是你暖和我冷啊。 在排戏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就是特别有趣的事情？ 哎呀，排戏的时候太痛苦了， 各种吃， 这个痛苦主要在于就是编剧的剧本拿来了，大家读完了之后觉得不过瘾，这个事儿说的怎么就没说透，然后这个人物好像有点不真实，大家就哎呀怎么能把这个人物做真实，然后就开始聊，你有什么事儿，他有什么事儿，然后我有什么事儿，这些事儿能不能组合到一起，啊，很痛苦，也不知道未来会呈现出什么样，也不知道最后就是咱说的这些事儿聊得很开心，立起来之后，对，能不能行， 在台上能不能立得住， 对，比如那个小夫妻那个，我就有很多素材非常好，就是那个女演员跟我们说，比如还坚持在话剧舞台上的女演员呀，其实心里的变化是很丰富的，同期毕业的有的人就老早就成名 了，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就去拍电影电视了，有的毕了业之后嫁了人了，人直接出国了，然后或者住别墅啊什么的，还有的就是在影视圈里的奋斗啊，人一个戏可能都二三十万，我们演一个戏几千块钱，啊，这是还在为房租发愁，对对对对，就女性的那种在一块聚会的时候， 是的， 哎，人都开的路虎来了， 那种攀比的心理就出现了， 对，那都 嫉妒挖红掌， 真的是啊，我们还设计的那个小夫妻那个女的吧，就在。永安里这个商场里头，比如就是售货员，这长得挺漂亮， 是的 啊，人家可能那个的再比他还丑一点的，嫁了一个好老公，人直接走了，但是我的这种落差呀什么的，我这几年不离不弃，我守着你啊，你就不能，我什么事儿都没求过你啊。你钻戒可能都没给我买，最后补了一个4000块钱的，人家都是克拉的，我这 二十分的 啊，有一碎钻，甚至是你给我一素圈，行，我认了。 素圈 啊，这种 这挺专业，你这 一看送过， 正在纠结。就是这种都很真实啊，最后怎么能把他们都揉在戏里，也是一个就生活呀，比戏。有意思太多了啊！我们能呈现在舞台上的十分之一，但就把这十分之一呈现在舞台上，观众已经觉得哎呀，太精彩了， 太 对。 主要是我觉得这个戏的抓观众的点在于它很贴近生活，就是我们生活中看到的那些人的样子。 对对对对，有可能就是你生活里的烦恼，但你没有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没思考，在舞台上又看见了一遍，啊，确实觉得是这么回事。 而且尤其是你在自己经历的时候，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思考。俗话说旁观者清嘛，当你用一个第三人称的这种视角来看这个话剧演员重现生活的时候，你可能想的东西更多。 对对对。 其实呢，我们刚才也聊了特别多关于人物，关于如何塑造，关于创作。我觉得在节目的最后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部剧，想给大家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情感，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带来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先说啊，我觉得他留给观众心中的那个东西吧，就是我那天在胡同里看见大妈买葱那个事儿，他就想占点小便宜，看见你们都在那儿占便宜，我也得占。然后你给我拿一捆葱，一捆葱，我还惦记着怎么着挑你点毛病。你要5块钱，我争取3块钱把这葱拿走。你看我本事，我跟他们不一样。 但是一看，哎呦，小伙子，我认识你，嗯、你上回给我们家那个下雨，那个 煤气罐， 那那个房子，比如漏水，你蹭蹭，我儿子不在家，你蹭蹭上去把那布扇上了，嗯，我感谢你，我得，我阿姨没什么钱，一月1000来块钱退休金，这葱。我买了我还得翻倍我给你10块嗯你看他那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一个人 其实很善良 对其实很善良、嗯、就是就因为咱俩认识嗯我感谢你我这小伙子不错嗯你也不容易那么多葱扛过来了你这堆葱都买了你能挣几十块钱 是 我10块钱给你了、嗯、啊别跟大妈说这个、嗯、就是这种小人物的这种家长里短的这种心酸、嗯、但你又觉得他是有温度的 是 啊这个人是有感情 的 对对对、嗯、他是爱别人的嗯啊这种人与人的这种微妙的这种情感之间的联系，对、嗯、我觉得就是大家看完戏之后能够感受到，也是看完戏之后能够让你觉得啊，我可能生活里也有这样的毛病，但我也要认真的生活，我也要去努力的爱别人， 对 啊，去照顾别人啊，就这么一个。 这是我们孙导的想法，那泰然老师呢？ 我的想法就是说，因为通过演这几部。所谓新经典的这个当代北京题材的话剧哈、嗯、就是真的是能在里头就是发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个可能平时我们都忽略掉的情感会把它给捕捉住留住、嗯、然后呢会让观众们和我们一起感觉到就是我们的生活确实是越来越好 嗯 我觉得这个是最有意义的东西 嗯这也是我们两位导演主演带给我们大家这部将军里所要想给大家表达的东西是的然后不管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话剧当中还是在影视作品当中、嗯、我们想要看到的是更多的正能量的东西更多的贴近我们生活的东西、 哎、 那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分享这部剧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的这个话剧展呢现在已经开始了有不同的话剧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上网了解一下因为话剧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更加能够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去生活、 嗯、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主持人雨薇、 我是主持人乐涛 嗯，那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